好，我们看到41回他们喝完酒以后吃点心啊，这些点心拿出来的一些内容，两样蒸的，两样炸的，那作者也非常细心的把他的这些内容都讲了一下。那当然重点可能是在呈现出刘姥姥进到大观园以后对这些食物，这些富贵人家精致的生活的一个观察。好，所以特别会有刘姥姥看到那些小面果子非常的玲珑剔透，这些形容都不是来自于贾家的这些贵族的小姐公子，而是来自于一个乡下老太太啊，她用玲珑剔透，觉得怎么吃的东西做到这么小巧啊，每一个东西做到这么精致，每一个面食的花样都不太一样，所以她就捡了一朵牡丹花样的来吃啊。我们大概知道，在一般来讲，生活里面如果只是为了温饱，它是可以非常简单的，没有什么变化的。可是人类的文明当然随着物质本身的富裕之后，它会开始讲究。可是刚才提到说，我们怎么样在刘姥姥的生活跟贾母的生活里找到一个平衡，也许是一个生命的智慧。就是这个生命的智慧是说，在我们童年的时候，台湾的食物本来就很少，向往很多精致的东西，那甚至那个时候读《红楼梦》的时候会觉得对那样的一个富贵的向往，到慢慢慢慢吃到很多东西以后，如何在现在会觉得，哎，自己很多东西够了，然后宁可说，哎，去爬山走很远的路去吃一个什么都没有，就是白水煮的番薯汤，然后你会觉得那种新鲜的香味的感觉。我相信这里面有一种平衡，而《红楼梦》里面一直在对比，尤其在41回、42回的时候，这种对比非常的多。所以刘姥姥的那个羡慕完全可以理解，可是不要忘记刘姥姥带了好几麻袋来他们田里面的这些新鲜的蔬果，也变成了这些《红楼梦》里面的人啊，他们所喜爱的物件。所以他就捡了一朵牡丹花样的，然后笑着说，我们乡下手最巧的这些小姐们，她们拿剪刀也剪不出这么一个漂亮的花啊！就是乡下人会剪纸，乡下人在绣花之前也会剪一个花样贴在鞋子上，然后来绣花。所以他的比较，他的比拟是从乡下人的角度，就是我们乡下的这些手最巧的这些小姐们都剪不出这样的花样，可是做面食竟然可以做出像牡丹花这么漂亮的东西。然后他就说，我又爱吃又舍不得吃啊，这是刘姥姥讲的真心话，就是她很想吃，可是又觉得漂亮到这个样子已经都舍不得吃了。她说，我这样子吧，我拿一些包一些家具给他们做花样子，就是乡下人绣花需要一些花的样子，她说我这个面食带回家去，他们看到知道绣花可以照着这个来绣，那大家都笑了。那贾母就说，你先吃吧，现在趁热你先吃，等你回家的时候我给你一瓷坛子。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刘姥姥每一步都有东西要带回家的，所以后来走的时候呢，好几车的那个东西都是她一路，那贾母也都帮她做到，帮她打点好，而且有专人送到她家里去的啊。所以贾母就说，等你回家的时候我送你一瓷坛子，你先趁热吃这个吧。那别人捡个人爱吃的，吃了一两点就罢了，因为林黛玉他们吃东西都不多，就小点心吃一点。那刘姥姥不曾吃过这些东西，而且看到做的这么小巧，不显堆盘，就看起来也不多，他就跟板儿他的孙子每样就吃了一些，就去了半盘子啊。就是别人大概，你知道富贵人家吃那个点心就是意思意思，其实大部分都剩下了。那刘姥姥跟板儿就吃了大半盘子，那剩的凤姐又命令就凑了两盘子一个盏盒，就拿给文官他们吃。文官就是12个唱戏的女孩子啊，他们唱完戏了，所以也赏他们吃这些点心。然后这个时候奶妈就抱了大姐来了，大姐就是王熙凤的女儿乔姐啊，抱了来。那大姐因为抱着个大柚子，因为秋天就在玩那个柚子，那板儿手上拿了一个佛手，我们看到两个小孩一个人手上有一个不同的水果啊，一个是佛手，那这个乔姐就想要这个板儿手上的佛手， 那丫头们就哄她去拿，那大姐等不得就哭了。在王熙凤的女儿也是比较娇宠的，就是要什么别人就给她什么。那现在板儿也是个小孩，不给她这个东西她就哭了。那后来大家赶快就把柚子给板儿，然后叫板儿就哄她说，哎，你把佛手给乔姐。这里面很不经意描写的一段，可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到，有时候小孩子在玩玩具的那个抢夺，其实我们一生也可能在想要别人的东西，就是手里面那个东西其实已经很好，可是又可能要另外一个人的东西。可是这里面也看到，因为大家宠爱乔姐，觉得乔姐是不能受委屈的，所以她要的东西就想办法一定要把她要到。可是我不晓得，真的《红楼梦》读多了以后，看到东西是跟以前读到很不一样啊！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就觉得乔姐在长大的过程跟我们一样，一定有东西是要不到的。那一个孩子成长，怎么样他学习到有些东西是要不到的？我相信也是一个学习。所以王熙凤后来下场很悲惨，而在贾家家败人亡以后，这个乔姐也刚好是板儿他们家来救济他的，来帮他的。可是这个大概必须《红楼梦》读了很多次，你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是很有感触。就这两个小孩子哪里想得到后来他们的因果，有点像大家知道，在西洋美术史里，达文西一直在画一张画，是圣母的儿子耶稣跟约翰，施洗约翰，他们两个都小孩子，那个我们叫做颜哭圣母，那张画在罗浮宫就有两张，然后这个大英博物馆也有。那我们可以看到，达文西觉得耶稣后来钉十字架，施洗约翰后来因为撒勒美的关系被砍头，其实他们各自有各自的命运。可他画那张画的时候，是耶稣还在婴儿的状态，那施洗约翰也还是一个小孩子，所以很天真烂漫的在玩，在彼此在对看在笑。那达文西有一个意思是觉得，人在那个状态里其实不知道生命后面有什么东西在等他，所以也有一点像东方哲学里面想要讲的这种有点像领悟性的东西吧。啊，所以这一段看起来有点像小孩子在玩，一个手上拿着柚子，另外一个手上拿着佛手啊。可是你会感觉到好像在隐喻着很有趣的东西。那好，这场戏过了以后，贾母就说吃完了点心，就说带刘姥姥去栊翠庵。好，注意下面这段戏，就是刘姥姥必须要去妙玉修行的地方，这对妙玉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考验。大家看这段戏怎么写，妙玉就赶快出来忙接了进去啊，因为贾母到了，所以妙玉赶快就接了。所以妙玉这个时候不可能站在庙门口说，哎，我不要这个乡下老太太进来，因为贾母带着，这是贾母的客人。可是平常我们知道妙玉的栊翠庵是一般人都不敢进去，连宝玉他们都不太敢随便进去，就是他是一个非常孤僻的一个个性的人。到了院中花木繁盛，贾母就笑着说，到底是他们修行的人没事常常的修理，比他处的越发好看了。好像要经过贾母的口中特别提醒我们说，栊翠庵是一个修行的地方。所以等一下我们就看到这个修行的人是不是真的修行成功了，也许是一个有趣的对比啊。就贾母特别提醒说他们是修行的人，一面说一面就往东禅堂来，打坐修禅的这个地方东禅堂来。妙玉就笑往里让，贾母说，我们刚喝了酒吃了肉，你们这里有菩萨冲了罪过。好，很简单的几句话，可是过去的人就说，我现在喝了酒我吃了肉，我不能到庙里去，因为会冲撞了菩萨啊，因为菩萨是禁酒禁肉的，所以有罪过，我们就在这里坐坐吧，就是在打坐的这个地方坐坐，那把你的好茶拿来我们吃一杯就是了。那妙玉听了忙去烹了茶来啊，就煮茶。那宝玉就留神看他怎么行事啊，宝玉看这个修行的人怎么面对一个等于是供养你的这个大户人家啊，他就看他行事。只见妙玉 亲自剪了一个海棠花饰，就是外面做成海棠花的形状，雕漆田金云龙献寿的小茶盘。这个东西在台北故宫大家应该看得到，就是特别是明朝的时候有一种雕漆，就是一个茶盘，木头的茶盘，上漆上到很厚，中间还有不同颜色的漆，所以雕进去以后就透出颜色出来，那甚至镶金进去啊，所以他说雕金的啊，雕漆田金云龙献寿，就是一条龙在献寿的一个小茶盘，里面放了一个成窑五彩泥金小盖钟，小盖钟，钟是一种茶杯，底下有一个茶托，上面有一个盖子，叫做茶钟。我们现在喝茶也有人这样喝的，就是手拿着茶托，另外一个手拿着茶盖，然后手指两个手指打开茶杯，其实不让茶气跑掉的，所以通常不会拿整个拿开，都是用两个手指夹在那个钮上，然后稍微开一点点这样喝，而且刚好茶盖可以把茶叶挡住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大概我们上一辈里面常常看到他们穿着旗袍在那个喝这种茶盅的时候，感觉到说他的那种姿态上有一个记忆啊，就这样的一个成窑，就成化窑，明朝的成化年间的五彩瓷器是最讲究的，就是五彩是说这个上釉的时候是用釉料慢慢画出非常细的花卉草虫，画出来以后再用描金去描，所以现在大概在国际拍卖市场都是贵得不得了的成化，有人叫成化斗彩，有人叫成化五彩。斗彩的意思，因为彩色特别漂亮，有一点争奇斗艳的感觉，就叫成化斗彩啊。成窑五彩泥金小盖钟，凤玉夹木。好，这时候我们已经感觉到说，天哪，这个妙玉是这样修行的啊，就是有这样的茶盘，有这样的成窑的茶杯，凤玉夹木。好，贾母也不是好惹的，贾母看到他讲究，贾母一眼看出妙玉讲究，就说我不喝六安茶啊，这有一点挑剔，对，我们现在到人家家哪里有说我不喝六安茶，好像要整别人一样。六安茶是安徽的一种绿茶啊，六安茶，那贾母就说我不喝六安茶，那妙玉就说知道，这是老君眉，老君眉是一种焙的比较熟的茶，就是贾母大概觉得绿茶没有焙的很熟的茶比较伤胃，所以他就喝比较焙过的老君眉啊。那老君眉当然有一点意思，形容这个茶叶像老人的眉毛那样的感觉，可是同时也在讲老人家大概胃怕受伤，所以比较喝这种暖性的，比较没有那么伤胃的茶啊，就是一种比较熟的茶啊，就是这是老君眉啊。所以你看到这个对话里面，妙玉跟贾母都有一种讲究啊，都有一种讲究。那刘老师在旁边根本听不懂你们在讲什么东西，六安茶他也不会懂，老君眉他更不会懂，什么成窑他也不会懂啊，所以完全看到刘姥姥在旁边跟这些人文化上的这种落差。那贾母接了又问是什么水，好，这是真懂喝茶了，我们现在也不会问人家说这什么水，那你就说自来水就好了。那这个贾母就问什么水，妙玉说是旧年捐的雨水啊，是过前几年接的天上的雨水，叫无根水，其实民间常叫无根水，就是雨水冲茶，用来冲茶啊，不是一般的这个水，旧年捐的雨水，捐这个字就是存放起来，因为新的水气味不好，放久了以后它才会有一个，就是过去人的那种认为一个物质你放一下以后它会有一种沉稳的感觉啊，那个沉稳的味道会出来，所以旧年捐的雨水，贾母就吃了半盏啊，就喝了半杯，然后就笑着递给刘姥姥说你尝尝这个茶。好，这个动作好自然啊，可是当然也不自然，因为一个这么富贵的贵妇人，然后这样讲究的茶杯，然后他就递给了刘姥姥，就是你尝尝看。我觉得贾母要修行了，就到这个年纪，以他的这种四代同堂的富贵来讲，他会这么疼惜这个刘姥姥，而且动作这么自然。可是等一下我们看到妙玉的反应，我们才觉得哎，贾母怎么会这么自然就把这个茶递给刘姥姥。你看看刘姥姥的反应，刘姥姥一口喝完，一口吃尽啊，当然 乡下人哪有什么品茶的，就口渴了就喝茶就是，哪有品这个字，一口吃尽，然后笑着说好是好，就只淡些，因为他淡是品味很细致的人才可以尝出来的。他说如果这个茶熬浓一点就好了，那当然就是乡下人，因为乡下人觉得茶嘛，你就多熬一熬，熬浓了以后，以前一大桶放在路边给路人解渴，他就是熬得很浓的那种茶。他说太淡了，他大概喝不出那种，因为真正好的茶可能是很淡的一种味觉，可是刘姥姥没有办法品尝出来。他说就是淡了些，再熬浓些更好了。那贾母众人就笑了起来，那当然这个笑里面是有意思的，因为他们都懂茶的，可是他们就觉得刘姥姥是不懂茶的，才会这样讲。那然后众人都是一色的瓜皮青描金的官窑新瓷盖碗。注意官窑是南宋的国家的一个窑，现在在杭州已经成立了博物馆了。我们知道北宋是柴窑、哥窑、汝窑、定窑、钧窑，有所谓五大名窑，到南宋的时候就在杭州的山上附近的这个钱塘江边就开了一个新的窑，叫做官窑，是由官方来指导的。然后它的色彩就是瓜皮青，就是一种淡淡的绿，有点像我们那种甜瓜的外面的那个淡青色啊，瓜皮青。那这种官窑其实非常的珍贵啊，南宋以后制作很少，那么到清朝的时候有仿官窑，所以里面加了描金，真正的官窑是没有描金的。所以如果大家去杭州的时候可以参观一下现在那个官窑博物馆，做得非常好，因为它连底下的遗址都是我这次去是走在玻璃上看到底下遗址的状况，然后再有几个成品让你知道当年的官窑，作品也不多，那个最漂亮是那个小玉壶春瓶，非常漂亮。那么作为官方的器物来讲非常的雅致啊，就是说南宋因为它有很高的一个文化，所以虽然是官，因为官方的东西有时候比较会炫耀，就是官窑的东西都会比较炫耀，可是南宋的这个官窑非常淡雅啊，它有一种文人气在里面，所以就一色的瓜皮青描金官窑的新瓷盖碗，所以是新仿做的。其实现在北投的小方窑，蔡小方的小方窑也有仿官窑，就是所以它是新瓷，它用新瓷，就是这个不是古代的官窑，是现在新仿的一种官窑。那倒了茶来，那妙玉就把宝钗跟黛玉的衣襟一拉。好，你看到这个下面是最重要的一段，因为妙玉很尊敬贾母，可是妙玉还是觉得贾母品味跟她是不一样的，真正有品味的是两个人，一个宝钗一个黛玉，所以她拉拉他们说到里面喝，说外面的还不够看，这样可以懂吗？就说妙玉是有分别相到这个样子的，不要说她看不起刘姥姥，她其实在她的心里连贾母她也看不起，所以等一下你会发现贾母喝的茶那个水是前几年存下来的雨水，可是黛玉喝的那个茶是梅花上扫下来的雪水，她那个水她也不给贾母喝的。所以这里面全部在讲妙玉的分别相，就她对人是这么差别，她觉得糟蹋了，会不会觉得他心里觉得这些东西给他们喝糟蹋了，他要给懂得的人喝。那么所以我刚才说他并没有错，品味本来就是如此，因为你碰到一个知音，真正懂那个音乐，真正懂那个茶，你会有一种快乐。可是我同时要讲的，作者觉得修行到最后就是碰这个东西，就是你最珍惜的那个东西最后被不认识的人误解的时候，你怎么去修行？那一个人懂你的话跟你讲的时候，你当然有快乐，可是一个不懂的人讲得乱七八糟的时候，你怎么样去微笑？我相信那是一个修行。所以这里面很有趣，就是下面你看到黛玉跟宝钗跑进去，两个人就随他出去。好，宝玉就悄悄地随后跟来，他没有请宝玉，可宝玉这个14岁的男孩子，他绝对马上看到了，他觉得哦，他们两个一定要干嘛，那他也跟着就跑来了。那妙玉就让他二人在耳房内，旁边还有个小房间，然后宝钗就坐在榻上，黛玉就坐在妙玉的蒲团上啊，这里面大概都有隐喻，就是蒲团是妙玉打坐修行的蒲团，黛玉大概也要修这个行 啊，就坐在他的蒲团上，妙玉就像风炉上山滚了水。你看到妙玉这么看得起这两个人，他亲自山火煮水啊，在风炉上山滚了水，另外泡了一壶茶来，宝玉就走了进来啊。他刚开始在偷看，后来他就走进来说：“好、哦，偏我们吃体己呢啊，体己。我们现在有时候也讲这个话，可是用到身体的体，就说你们这么好啊，你们就在私下在喝这种，体己茶。”三个人笑着说：“你又敢来做什么？这里没有你吃的啊，就没有东西，就是故意这样子气他。”妙玉刚要去取杯子，只见道婆收了上面的茶盏来，就是刚好就是帮忙的这些修行的道婆们就把刚才贾母喝过刘姥姥喝过的茶杯收回来，就是收了上面的茶盏。妙玉忙将程瑶杯命道婆说：“不用收了，搁在外头去吧。”就是他不要了。可是这个戏还没有完，等下才会有一个结束。搁在外头去吧。宝玉会意，知道他是因为刘姥姥吃了嫌脏不要了，啊，嫌脏不要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回全部在讲妙玉的对人的洁癖，啊，一层一层的洁癖。那妙玉另外拿出两只杯子来，一个旁边有耳，杯上浚着半包甲三个立字。好，我们看到这三个字，大部分的人看到三个字一个字都念不出来。半包甲，半跟包都是瓜，就是它是做成一个瓜形的一个杯子。甲，大家应该知道甲这个字是故宫里面，你可以看到古代有一种铜器叫甲，有点像爵，大家可能还记得爵就是酒杯，铜器的酒杯上面有一个流口，甲跟爵唯一的差别是没有流口，底下三个角可以温酒的，上面有两个像柱这种东西可以烫酒，可是它不能喝酒，它是温酒器，所以甲温酒完了以后就把它倒在爵里面才能够喝，所以甲的量比爵大，大概一个甲通常可以分五六杯酒，啊，是一个小的温酒器，所以等于是用瓷器来仿古代的铜器做出来的一种瓜状的酒器，一种茶杯用来饮茶，叫做半包甲，啊，你可以看到这个妙玉玩古董玩到什么程度。那旁边有三个隶字，后面还有一行真书，就是小真字，就是楷书，楷书是晋王楷真玩，这个是一个古董，是晋朝一个大收藏家叫王楷曾经收藏过的一个杯子。然后又有宋朝元丰五年四月眉山苏轼赏于密府的一行小字，你看到这个东西还得了，现在大概到苏富比去拍卖的吓死人，王楷收过的，苏东坡赏鉴过的，上面刻了这些字，然后拿这个东西给宝钗喝茶，啊，这是妙玉的收藏。妙玉就斟了一甲递于宝钗，然后另外一只形似薄而小，有点像薄而小，有三个垂珠篆字，大家知道篆字是圆形曲线写出来的，像我们现在写日月的日，隶书楷书都是方的，篆书是圆的啊，中间是曲线，所以就用垂珠，就有点像针一粒一粒珍珠一样，所以特别讲到垂珠篆，因为篆字本身是圆形曲线为主，叫垂珠篆。垂珠篆字镌着点溪桥，点溪桥，桥是一种酒杯器皿，点溪，心有灵犀一点通，以前认为犀牛角里面那个细的那一点点空间有一种灵性在里面，所以常常用点溪这个字来形容一种灵性，啊，所以点溪桥。那妙玉就斟了一桥递于黛玉。好，你可以看到两个人喝茶的东西都讲究到这种程度，其实是比那个程瑶杯子还要讲究的东西，可是妙玉根本不会拿出去。那这种东西就是给懂得品味的宝钗跟黛玉。那妙玉仍将前番常常吃茶的那只绿玉斗斟于宝玉，妙玉仍然就把自己的杯子倒茶给宝玉。很多学者在这一段大做文章，就是这么洁癖的妙玉用他自己最常喝茶的杯子是倒茶给宝玉喝的。当然我们知道《红楼梦》里面一直有很多的暗示妙玉非常的喜欢宝玉，所以那个花别人都要不到，宝玉一去要就要到了，啊，所以一个出家人其实心里面有一个苦，啊，就是你有所爱的其实也就所有苦，所以其实 很多人把这个变成妙玉的讽刺，我倒觉得其实可以变成妙玉的同情，就是他真正要修行的恰恰好是这个部分啊，他一个完全不能够讲出来的、不能够表达的爱情，其实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所以当然这里面是很明显，就是一个这么在意洁癖的人竟然用自己的杯子倒给宝玉喝啊，就是他的杯子是可以给宝玉来用的啊。那宝玉就跟他开玩笑说，常言世法平等，好，注意作者还在点醒你，不是修行人吗？你是信佛教，你是出家人，那佛教不是说世法平等吗？所有东西都是一样的吗？那为什么宝钗跟黛玉他们两个就用古玩真奇珍，我用一个俗气啊？宝玉故意在兜他，然后妙玉说，你说这是俗气啊，不是我说狂话，只怕你们家里未必找得出这么一个俗气来。所以妙玉当然是自负的不得了的人，他的孤僻也来自于他的自负，就是他的东西都最好的，你们贾家再有钱你都不见得有我这么好的东西，因为他是没落贵族，没落贵族常常身上会有一种孤傲的那种东西啊，所以这个绿玉斗是他自己常常用的东西，他就倒了茶给宝玉。那宝玉就说，随香入香，我到了你这里啊，你是出家人，我也把金玉珠宝一概贬为俗气了啊。当然宝玉就有点安慰这个妙玉，可是有没有发现宝玉这句话其实也是开示妙玉，那你为什么这么看不起刘姥姥？好，所以你会发现说，不是讲世法平等吗？啊，不是讲说你修行以后就是把金玉珠宝一概贬为俗气吗？可是其实还是有分别相，所以作者的用心非常清楚，可是因为委婉跟一种同情，所以他不会刺激，他不是讽刺妙玉，他只是提醒妙玉，或者提醒我们心里妙玉的部分而已。妙玉听如此说，十分欢喜，就找出一只九曲十八环120节盘球整雕的香妃竹根一个大海来，就是他有一个东西是他更得意，就是竹根雕的。大家知道竹子的根是那个节很密，所以120节很密很密的根，然后盘曲的一个九曲十八环120节盘球整雕的香妃竹根。香妃竹我们前面有讲过，就是那个香顺的妻子香妃哭过以后眼泪掉在竹上成为斑点的那种竹子啊，香妃竹根一个大海，海是大的杯子叫海。那他说就剩这一个，你可吃得了这一海吗？啊，就妙玉有点在调侃这个宝玉，宝玉喜的忙道吃得了吃得了。妙玉说，你虽吃得了也没有这些茶糟蹋啊，就说你可以喝得了这么多，我可没这么多茶给你糟蹋，岂不闻一杯为品，喝一杯茶慢慢喝是品茶，而二杯即是解渴蠢物，只是为了解渴而已，三杯就是饮牛饮驴了，那你吃这一海变成了什么？好，所以他在讽刺这个宝玉。所以你可以看到妙玉出口是讽刺人的，因为他常觉得一般人品味不够，可是宝玉其实很少讽刺人，宝玉总是在讲世法平等，所以很有趣，你可以看到这里面的个性的不同。说的宝钗黛玉都宝玉都笑了，妙玉就直呼向海内斟了约有一杯，就是这个东西虽然大可他只倒了一小杯，宝玉细细的吃了，果觉清清无比，注意两个字清清，所以最好的茶清淡，而且感觉到好像没有重量，清清那个形容词真难拿捏啊！可是你如果喝到最好的所谓的雨前龙井、明前龙井，就是杭州龙井那个地区在清明节以前采收的龙井，就是清清。其实刚才你就了解到刘姥姥为什么喝不出来，因为太淡，就是那个春天的新茶那种淡的不得了的那个味道，不是浓的，是非常淡的味觉啊，清清无比，所以用两个字来形容，清清无比，赞赏不已。妙玉正色道， 你这遭吃茶是托他两个的福，独你来了，我是不能给你的。人有时候讲的话非常有趣啊，就说你今天来我给你喝茶，你是托宝钗跟黛玉的福，如果你一个人来我是不给你喝的。有时候人很奇怪，就是说所有的那个爱不能面对的时候他会讲重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懂，就是妙玉讲这句话刚好是他其实心里面最盼望的是给宝玉喝茶，可是他不能讲。作为一个出家人，作为那个爱的那种，我觉得这里面看到妙玉最苦的那个部分，就他这个部分连他自己都不能面对，而变成潜意识了。所以他会不自觉地把他自己最常用的那个绿玉斗倒茶给宝玉喝，结果宝玉没有用，宝玉用了那个竹根的那个杯子。然后他又特别提醒正色，就很严肃地跟他说，你一个人来我是不给你喝茶的，你是因为宝钗黛玉来我才给你喝茶。所以有时候人的苦我们看不到啊，就是他其实有一个最大的苦是他在爱宝玉，可是那个爱是不能完全不能表现的，所以他才会有这么重的正色说啊，我是不给你吃的。宝玉笑着说，我也知道，我也不领你的情，我只谢他们两个就是了啊。宝玉当然也聪明，说我是因为他们两个才沾光喝了这个茶。好，妙玉听了方说这话明白。好，下面看这一段，黛玉是《红楼梦》里面被认为品位最高的一个女孩子，结果黛玉这一下被妙玉讽刺了。我们看到《红楼梦》里面用到玉的这个字作名字的只有四个人，黛玉、妙玉、宝玉，还有一个蒋玉菡啊，只有三个人用到玉这个字。所以玉这个字在《红楼梦》里面一般人都认为有特别的象征跟隐喻的意义在里面，因为有个小丫头叫红玉，后来王熙凤说你叫什么玉，你就叫小红就好了，就把名字给改了。所以有一点特别暗示说玉这个字用到这个字在《红楼梦》里大概有特别的一些关系啊。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看到今天这三个玉在一起了，黛玉、妙玉跟宝玉各自有各自的缘分。那黛玉就被妙玉讽刺了，黛玉就说这个水也是旧年的雨水吗？因为刚才不是贾母问这水是什么水，结果后来那个妙玉就回答是前几年存下来的雨水。妙玉就冷笑说你这么个人竟是大俗人啊！大概黛玉从来没有被人家说她是俗人啊，可是妙玉竟然批评她说你这个人竟是个大俗人，连水也尝不出来。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某一种品味上人是可以这么孤僻的，就觉得说别人都听不懂这么好的音乐，别人都看不懂这么好的文学。可是也许《红楼梦》一直提醒我们说这样的孤僻会不会变成自己最苦的东西啊，最孤独最苦的东西。所以他连黛玉都讽刺起来，连这个水你也尝不出来，这是五年前我在玄牧山啊，玄牧山在苏州的玄牧山，这个山现在还在，很多梅花在种在上面，可是现在大概已经被破坏得蛮厉害了，可是因为太多人读了《红楼梦》都往那边跑，都想找那边的梅花上的雪。所以有时候文学真的很奇怪，一大人跑到那个玄牧山去，他说我那个时候在盘香寺住着，我收的梅花上的雪，就梅花开的时候，梅花花蕊里面的雪带着梅花蕊的香味，他把那个雪扫下来，总共得了一鬼脸青的花瓷瓮一瓮，就是有一种瓷器是深蓝色的釉，叫做鬼脸青啊，就是大家认为过去人死的时候那个脸发青发蓝，所以那种蓝釉就叫鬼脸青啊。鬼脸青的一瓷瓮，总舍不得吃，埋在地下，今年夏天才开了，我只吃过一回，这是第二回。我们不要忘记妙玉是一个家里没落落难的一个小姐，竟然还带着一瓮的水去到处走来走去啊！我就很难想象，就把那个梅花的雪水扫下来，五年来他就带着这个瓮跑来跑去，因为他到贾家并没有很久，大观园盖好也不过才一年多，所以他才住进来，所以这一瓮他就到处带着走，然后平常就埋在地底下，因为这个水会变质的，所以要埋在树根底下，然后他这五年来他才开了第一次用它来泡茶，这是第二回用它来冲茶。所以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很有趣，就是那个品味是这么迷人的，可是品味又这么苦。他幸好还有一个黛玉可以骂一骂，说你这个人连这个水都尝不出来。可是如果是黛玉，你跟他讲了以后，黛玉大概就觉得这个水真的很棒，可是刘姥姥你骂100次他还是品不出来那个水到底跟那个其他水有什么不同。 可是这是妙喻，我们刚刚提到说一个人最自负的部分其实也就是他最苦的部分，而那个最苦的部分也就是他要修行的部分。所以妙喻可能在这里我们看到他整个四十一回是不是一直在借妙喻在讲很多有趣的东西啊？那你怎么尝不出来？他说隔年捐的雨水火爆气不尽啊，这个我们大概真是很难领悟。我们今天在高雄喝水喝惯了，我们大概很难分什么叫火爆气，水怎么会有火爆气。他说前几年存下来的雨水火爆气不尽，怎么能喝？可是你知道他刚才就是给外面的人喝，就是那个隔年捐的雨水，可他自己要喝茶的时候是用那个梅花上花蕊上扫下来的雪水的啊。所以这里面当然在讲品味，品味是一个永远比不完的东西，可是比到最后大概也要有一个大悟，一种大彻大悟，就是因为他真的比不完。那今天妙喻可以笑黛玉是一个大俗人，当然也有人可以笑妙喻说你也够俗的，因为有人可能玩品味玩得更厉害。所以品味其实是一个无底洞，那品味如何学习又如何自己能够调侃，大概是一个有趣的东西啊，就是怎么样子追求品味而同时又调侃品味。所以我们在这一段里面看到很有趣的东西，那黛玉知他天性怪癖不敢多话啊，黛玉都不敢讲话了，黛玉那个嘴巴那么伶俐的人，那么聪明的人，可是知道妙玉天性怪癖就不敢多话也不敢多做，吃过茶就约宝钗走了出来。所以这个地方其实让人家怕的，别人不敢待的，因为他不温暖，虽然这么高雅啊，可是每个人都怕，连黛玉宝钗都喝了茶赶快走吧，就出来了。那宝玉也就出来了。好，下面看一下宝玉要开示妙玉了。宝玉就跟妙玉陪笑说，那个茶杯就是那个程瑶的程化瑶的茶杯，虽然脏了白料了，料就随便丢了，岂不可惜？依我说不如给那个贫婆子吧，你就把你那个东西，你不要的东西可是对别人还有用的，你就把那个给那个穷老太婆吧，她卖了也可以度日。好，注意宝玉的菩萨心肠，就他一方面是疼惜那个物质，一方面疼惜刘姥姥，可是我觉得他真正疼惜的是妙玉。就是你有时候你的东西不见得那么绝对，你觉得那个脏了不要了，可是那个东西不见得完全没有用，转一个心念，那个东西也就可以变成在这个世间很温暖的东西，就给那个老太太好了。这是菩萨啊，就是我们读不懂宝玉这个十四岁的男孩在这里讲的话，其实同时关照了好几个东西，就是那个杯子扎掉了可惜，那这个老太太也穷也可惜，可是更可惜的是妙玉为什么心里这么生气别人用了这个杯子啊？可是你看到下面这个妙玉的回答，妙玉说听了想了一想点头说这也罢了，幸而那个杯子是我没吃过的，如果是我吃过的我就扎碎了。所以你看他这里面有一种恨，那个恨你很难解释，就是说还好那个杯子我没有用过，如果我用过他又用了，好像他的品格都不对了。所以这里面大概是让你觉得妙玉最苦的东西，就是说他活在人世间他跟别人是这么不一样的，他那个杯子他说如果是我用过还好我没用过，如果用过的话我就宁可扎碎了也不给他。好，所以有时候很害怕读到这一段，说想我们的人性是不是会发展出这个东西出来，就是不知不觉的那种自负跟高傲，或者觉得一种文化上的品味最后会变成这样的一个东西。好，所以我觉得这一段对话真是惊人啊，就是宝玉跟妙玉的对话，那宝玉完全在讲菩萨心肠的东西，可是妙玉好像还要加强他的那种分别，就是我跟他是不一样的啊，那只是我可不亲自给他，注意他还要加重，现在我这个东西要给他，我可不亲自给他，我讲明白啊，就是我跟他身份太不一样， 我可不亲自给他，你要给他我也不管，我只交给你，快拿了去吧。好，注意，快拿了去吧。他觉得那个东西脏到他觉得心里不舒服。这个时候我们觉得妙玉的修行真的还有好长好长的路，就是刘姥姥进到大观园，贾母也如此善待，王熙凤虽然有点捉弄他，也都不至于像妙玉，可是对刘姥姥大概最反感的其实是妙玉。那妙玉到底自己心里面有什么样的病，其实是很有趣的一个问题啊。所以我们看到作者是不是在这里借着这个东西，其实在开示很多很多的东西啊。他，我只管交给你，快拿了去吧。宝玉笑着说，自然如此，你哪里和他说话受受去。宝玉还是了不起哈，就是他觉得他了解，说你这样的身份当然不要跟刘姥姥讲话，也不要跟他有任何来往，你哪里跟他说话受受去，越发连你都脏了。可是真正的修行是不应该怕脏的啊，那真正的修行大概是所有最脏的地方他应该要去的。所以我们看到禅宗的公案最后一直在讲这个东西，可是当然不容易啊，当然不容易，也因为不容易，所以我们其实并没有怪妙玉，只觉得修行之难啊，只觉得修行艰难而已。那宝玉说的倒是重要，就是安慰他说，越发连你都脏了，那就交给我吧。那宝玉为什么觉得那个不脏呢？宝玉也是一个富贵公子，那他为什么觉得他可以去做这件事，他交给我好了啊，交给我就是了。妙玉就派人拿来递给宝玉，宝玉接了，然后又说，等我们出去了，我叫几个小妖儿来到河里打几桶水来洗地如何。就是因为这些人来过以后，庙里都脏了，这个庙里的地都脏了，所以宝玉很体谅，说我叫几个小男孩来帮你把地洗一洗。所以我不晓得，我看到这里，我觉得宝玉如何用这样的方法，觉得连妙玉今天没有修行成功的那个苦他都看到了，所以他觉得我帮你洗这个地好了。他其实有一种担待在里面啊，就是说我派几个人来帮你把地洗了。可是从头到尾妙玉没有一点点的反省的东西。妙玉说，这正好了，只是你嘱咐他们抬了水来就搁在山门外头墙根下，别进来，别进门来啊，就是怕那些人又弄脏他的地。所以我就想到栊翠庵是一个什么地方，栊翠庵是一个修行的地方。我们一直觉得修行的地方是清净的，可修行地方可不可能是最脏的？我想作者在讲这一个东西，就是他为什么一直要洗脏的东西，可是脏的东西其实在心里面并不在地上。好，我们就可以看到作者在这里讲的东西绝对不是表面的东西，就是真正脏的东西洗是洗不掉的，是你要修行的，也不会在地上的。好，所以那个妙玉说叫他们不要进来，就站在门外面。那么这个栊翠庵，这个尼姑庵到底害怕什么东西？那么到最后我们看到贾家遭遇到大难的时候，是歹徒把整个庙宇抢劫走轮爆的，然后你觉得好痛苦的一个感觉，就是庙宇的身体好像被弄脏了，可是他为什么不更早领悟什么叫做脏这件事情。好，所以 我相信《红楼梦》里面这个部分是最惊人的，所以这个人的名字里面一定要有一个玉啊，就是王国维认为这个玉有可能是叔本华讲的 will 这个东西，意志。也有人认为欲就是欲望的欲，是不同的欲望。所以几个四个欲，《红楼梦》里的四个用到欲的名字的人，大概都有哲学上的很深的隐喻。可是我觉得太快解释是危险的，我宁可让大家看到这是很少有的一次三个欲在一起了。所以你看看他们之间互动的某些关系。然后宝玉说，自然那些人是不可以随便进来的，说着就嗅了那杯子出来，就把杯子放在自己的袖子里就出来了，然后递于贾母房中的一个小丫头子拿着，然后说明天刘姥姥回家去的时候给她带去吧。所以宝玉每天就在忙这些事，对不对？ 他在忙人间所有他觉得应该要有交代的事情，他觉得这个杯子砸了可惜，那就给，所以他就交给小丫头。就作为一个富贵公子，他每天就在忙这些小事情，我们觉得是小事，可是每一个小事都有，其实好像觉得他就是把每一个生命安排到他对的位置上去。那觉得这个杯子砸掉可惜了，那就给这个刘姥姥，就交给小丫头说，明天刘姥姥回家的时候给她带去吧，交代明白贾母已经出来要回去了，妙玉也不甚留啊，就是她也不怎么留，送出山门回身就把门闭了。大家读一下这一段的结尾啊，我再念一下，妙玉也不甚留，送出山门回身便将门闭了。那种个性的孤傲，那种孤独，那种寂寞，那种受苦也非常清楚，完全冷的一个人。我们朋友走了总是觉得，哎，再坐一坐，也不留，送到山门回身就把门就关了。有时候我们还在门口看一看，人家走远了再关门，就是他有一种决绝。那么所以我一直觉得妙玉其实应该被同情，我不觉得他那么坏，我只觉得一个人会把门关起来是因为心里面很苦，就是他那个门是打不开的，他不要把这个门打开。那么所以这个门绝对不是一个山门，这个门是他心灵的门，他不要打开，他不要别人碰。所以你知道蚌壳的外面那个壳这么硬，是因为它里面太软，它怕太受伤，太容易受伤，所以它硬硬的把门关起来。所以这段根本应该用心理学来解释，就是妙玉为什么一回身就把门关起来了，而这个门是一般人都不敢敲的门，不敢打开的门。所以其实妙玉的苦应该从这里可以看到。所以如果我们看到这个苦，我们对妙玉不会随便批评，我们觉得他家世没落以后，他一直怀念着他自己过去，然后那种冷暖人间，他所遭遇到的白眼跟侮辱大概也非常多，最后他宁可养成一个硬壳保护自己。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他富贵过，而富贵过受到人世间的冷眼是最痛苦的，所以最后他反而变成孤傲，就觉得一切人我都看不起，不是你不要理我，是我根本不要理你们。所以这个时候他把门关起来。所以心理学上去解读妙玉这个角色，大概是最能够解读的啊，就是说其实我们心里面也都可能有妙玉的部分，我们也都可能因为某一种受伤，我们就会把自己关起来。可是妙玉是最典型的啊，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好，那下面就要讲另外一段故事。下面在妙玉的开示之后，宝玉一定要开示自己，对不对？所以光是在栊翠庵开示其实不行，所以我觉得真有趣，就下面刘姥姥一定要到妙玉的房间去，她其实是找厕所没找到，最后找到宝玉的房间去了。就是你们读这一段是非常有趣的啊。贾母因为身上有一点困乏，有点疲倦了，就命令王夫人跟迎春姐妹陪了薛姨妈去吃酒，自己就往稻香村来歇息啊，就到李纨的家里来休息一下。那凤姐就命人将竹椅小轿抬来，贾母坐上，两个婆子抬起，凤姐、李纨众丫鬟婆子尾随而去了啊，就送她到稻香村，不在话下。这里薛姨妈就辞了出去，王夫人就打发文官等出去，把盏盒散与众丫鬟婆子吃去，就是刚才吃点心不是剩了很多菜吗？他们也吃不完，就把这个菜盒里的东西就分给所有的丫头啊，这些老妈子吃，然后自己也趁空歇着，随便歪在方才贾母坐的榻上，啊，也在那边休息。然后命一个小丫头放下帘子来，又命她捶腿啊，因为有点累了，走路走多了，就吩咐人说，老太太那边醒了，你们就来叫我啊。就凤姐重要的就是要伺候贾母，所以贾母现在睡午睡了，她也可以休息，她也站了半天了，她就倒下来，然后叫丫头给她捶腿，然后放下帘子，然后就说贾母如果一醒来赶快通报，她就要醒来再去伺候。好，然后说着就歪着睡着了，于是众人就散出来。那宝玉、湘云看着丫鬟们把盏盒搁在山石上，也有坐在山石上的，也有坐在草地下的，也有靠着树的，也有傍着水的，倒也十分热闹。一时又见鸳鸯来了，要带着刘姥姥各处去逛，众人也都跟着取笑。一时来至省亲别墅的牌坊底下，还记得吗？这个牌坊是 贾家的大女儿贾元春嫁到皇宫回来省亲的时候做的一个牌坊。这个牌坊常常是有隐喻性的，因为这个牌坊是贾家富贵到了荣华极致，皇帝赐的匾。可是同时贾宝玉做梦到了太虚幻境，看到的牌坊跟这个牌坊是一样的，所以这个牌坊一出现其实就是领悟啊，这个因为这个牌坊表示这个四代荣华，皇帝赐了一个牌坊啊。古代皇帝赐这个东西是最高的权力的象征，也是富贵的象征。等一下你可以看到刘姥姥一到这里就想要上大号，然后他就找到说，哎，这个地方好像可以上大号。我觉得作者完全在开这个家族的玩笑，就是富贵又怎么样。所以是在这个作者晚年的时候忽然觉得家里面过去所依靠的那个东西，或者觉得一点都不敢冒犯的东西是有人要来冒犯的，而这个冒犯者是往往我们想不到的。所以我们看到刘姥姥就说，哎呦，这里还有个大庙呢，说着就爬下磕头，因为她没有看过牌坊，她觉得是个大庙。众人笑弯了腰，刘姥姥道，笑什么，这个牌坊上的字我都认得，我们那里这样的庙最多了，都是这样的牌坊，那个字就是这个庙的名字。那大家说你认得是什么庙，刘姥姥就抬头指着那个字说，这不是玉皇宝殿四个字吗？好，她就随便乱讲。可是你知道上面写的省亲别墅，可是贾宝玉做梦时候看到的是太虚幻境，所以这四个字怎么换其实无所谓，这样可以了解吗？所以如果你把《红楼梦》现在到现在为止这个牌坊出现的三次连起来，一次是省亲别墅最富贵的时候挂满了灯笼的省亲别墅，一次是贾宝玉做梦梦到的太虚幻境四个字，现在是玉皇宝殿，所以它是可以替换的，他是可以一直换字上去的。众人笑的就拍手打掌，还要拿他取笑。刘姥姥觉得腹内一阵乱响，忙拉着一个小丫头要了两张纸就解中衣啊，就马上就要解衣服。你看他就在这个牌坊底下，他要脱内衣了，中衣就是内衣的意思，就解中衣。众人又是笑又忙喝他，这里使不得，不可以在这里大便这样。好，你可以看到作者绝对不是无故安排这一段的。我觉得作者有一种心里面极大的悲哀，是这个家族败落之后想到当年这些觉得碰都不能碰冒犯都不能冒犯的富贵，其实有什么不能冒犯啊？当年大概大家都觉得刘姥姥要在那边上厕所简直是觉得不得了的大事，因为这是皇帝的匾上面怎么可以在这边解手，所以大家都紧张得不得了，就忙命人带了他东北角上去了啊，到东北角上去了。那个婆子指与他地方就乐得走开，就说啊，你在这边上厕所。可刘姥姥大家更不知道这种厕所到底是什么样子，因为乡下人大家知道根本没有厕所这个东西，其实大家就在山坡上乱或者到田里面去，因为就是肥料嘛，所以根本没有这个厕所这样的一个观念。那丫头又不认真的把她带到那个地方就走了。那刘姥姥喝了酒，那他的脾胃啊跟黄酒不相宜，又吃了很多油腻的饮食，因为这里面从生理来讲乡下人平常吃的大概就是面食啊米麦，根本连菜都很少，那油更少了。那这一天他吃了各种的油，什么鹅油又是鸡油，什么油都有的，好，大概肠胃就不对了啊，就出了一些问题。那又喝了几杯茶不免通泻起来啊，就要泻肚子了，蹲了半天方完。那在那边就上了大号，出厕来酒被风浸，然后又吹了风，喝了酒以后所有毛孔张开就被风吹了，年迈之人蹲了半天一起身只觉眼花头眩，辨不出路径。好，这是一个迷，这个迷是说当一个人在迷路的时候他就会走到他应该要去的地方。其实迷路很有趣，就是他本来是要回去找他们的，结果他迷了路。可这个迷了路是作者故意要他迷路，因为迷了路他就走到了怡红院去了。好，他就顺着一条石路 回头，因为到了大观园，他根本其实完全昏掉，他就回头一看，都是树木山石楼台亭阁，他也不知道哪一处是往哪一边去的，就顺着一条石路慢慢的走来，到了房舍跟前又找不到门，找了半天忽然看到一袋竹篱啊，那个竹篱笆，刘姥姥心中就想，怎么这里也有扁豆架子。好，注意他还是从乡下老太太角度在写，因为大观园里面的竹篱是花架，可是对于刘姥姥来讲，乡下人搭竹子就是让扁豆爬上去，去养豌豆的扁豆，他怎么这里也有扁豆架子，一面想一面就顺着花杖去了，其实是一个花杖啊，就是我们种花的时候让花藤盘上去的东西，可乡下人没有花杖，所以他就说扁豆有架子，来到一个月洞门进去，只见迎面忽有一带水池，只有5-6尺宽，石头砌岸，里面碧清的水流往那边去了，上面一块白石横架在上面，刘姥姥便渡过石来，顺着石子甬路走去，转了两个弯子，只见有一个房门，于是进了房门。好，我们注意一下，这里全部从刘姥姥的眼睛在看大观园，所以所有的匾额对联他都没有描写，因为他看不懂字的。可是记不记得，如果像贾云进来这种读书人进来，就会开始读这些字。所以作者很厉害，就是他现在完全变成刘姥姥，一个乡下老太太，然后什么东西都不懂，什么亭台楼阁他都不会分，所以他就说房舍，就到了一个房子前面了。可是如果别人就可能讲亭子前面，或者是藕香榭前面，可这里的语言全部是刘姥姥的语言，就是最粗的一种语言，就到了一个桥，那个桥他就说一块白石横架在上面，刘姥姥就渡过石来，也不讲渡过桥来啊，然后顺着石子甬路走去，转了两个弯，只见有一个房门，于是进了房门，只见迎面一个女孩满面含笑迎了出来。这个时候其实讲刘姥姥有点喝醉酒了，所以她有一点头昏，然后视觉不清楚了，所以他看到的东西似真似假。好，注意真跟假是《红楼梦》一直要讲的东西，好像是假可是又是真的，可是真的东西其实又可能是假的。所以他就刘姥姥说，姑娘们把我丢下了，那要我碰到这里来了，说了，只见那个女孩不答应，刘姥姥就赶上来啊，拉她的手，咕咚一声就撞到板壁上，其实是画在板壁上的一个女孩子，就是刘姥姥看到一个画到这么真实的画，嘣一下就撞上去了。那么这一段也有很多美术史的人做研究，就是说贾家当时大概有西洋画家，所以画了一种叫做凹凸画的，清朝有一种叫凹凸画，凹凸画是加光影的，所以那个画出来的人像是跟国画里的人像不一样，是看起来像真的，而且可以有透视法，所以那个三度空间的透视法都做出来，所以刘姥姥会觉得，因为又喝了酒以后，特别觉得大概是真的有一个女孩站在那边，就跟那个女孩讲话，嘣一下就撞到那个板壁上，把头碰得生疼啊，就额头就碰在上面。所以这些地方大家都觉得是刘姥姥在《红楼梦》里面最好玩的部分，可是我自己觉得不是好玩，我觉得你忽然觉得贾家的东西真的是假的，在一个乡下老太太眼中，所有东西美丽的东西其实都是假的。所以他好像是看到一个小女孩跟他握手，一走过去嘣一下就撞上去，然后一面用手去摸，却是一色平的，摸起来是平的，点头叹了两声，一转身方得了一个小门，门上挂着葱绿撒花软帘，葱绿撒花，葱绿的底色上面撒粉红色的花，一个软帘子，刘姥姥就掀了帘子就进去，抬头一看，只见四面墙壁玲珑剔透，琴剑平炉皆贴在墙上。好，这个时候我们知道是宝玉的房间了，因为宝玉的房间是做出了一个格子，这个格子上面有平的空，有剑的空，有琴的空，然后把琴跟剑都镶在里面的，就是一个架子，这个架子每一个架子上的空间都是准备好一定要放什么东西的，所以那个形式，瓶子就是瓶子的形状，剑就是剑的形状，琴就是琴的形状，所以就看到琴剑平炉皆贴在墙上，锦笼纱罩，金彩珠光，啊，就是刘姥姥眼睛都花了，她没有办法形容细节，她就觉得到处都在发亮，啊，这么漂亮的一个房间，锦笼纱罩，金彩珠光， 连地下踏的砖都是碧绿凿花的。我们知道那种讲究的人家，那种有点像唐三彩的地砖，上面是有凹凸的雕花的。那么台湾有一种古代有一种镜子，清代的镜子上面会把这个砖镶在上面，或者桌面上会镶一块来做装饰的。这种比较早期的，有点像就是三彩器。三彩器台湾大概有一种交趾窑也烧这种器皿，大概嘉义台南这一带都有这种彩色的一种砖。那他说都是碧绿凿花，越发把眼花了，那找门出去哪里有门啊，他就出不去了。左一架书，右一架屏，刚从屏后得了一个门才要出去好不容易找到一个门，觉得可以出去了，忽然看他亲家母从外面进来了。好，你看那个作者写小说写到惊人，就是他完全没有告诉我们说那边有一个镜子，他就说一个亲家母，那个刘姥姥因为醉了，所以本来就在一个意识不清楚的状态，说怎么亲家母来了，也有一个老太太在镜子里，因为她视觉根本已经模糊，从外面进来，刘姥姥就有点奇怪，赶快问说亲家母，你是不是看我好几天没回家，你找我来了，所以你就跑来找我。所以那种文学的描绘这么生动啊，就是那个刘姥姥的那个反应的感觉，是哪一个姑娘带你进来的？然后他就觉得奇怪，这个亲家母也不讲话，只是笑也不说话。刘姥姥说，你好没见过世面，这个园子里的花好，你就没死活的带了一头啊，因为我们就想起上一回王熙凤故意打扮他，把所有的花插了他一头都是，那他现在就在笑。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镜子里看到的是自己，可是并不一定是自己，如果不知道是自己他才有机会嘲笑跟批评，可如果是自己大概就不会嘲笑跟批评。所以作者很好玩，作者在所有讲的那个真跟假，镜子里的真跟假的时候，其实都在讲生命里的东西啊。所以他就有点骂他这个亲家母说，你真是没见过世面啊，这怎么看到园子的花好就没死活的带了一头都是的。那亲家也不答应。这时候这个刘姥姥就觉得有点奇怪了，怎么半天都不说话。他就忽然想起，他说听说大富贵的人家有一种叫做穿衣镜，好，所以那个时候一般人家普通的小富贵的人都没有的，因为西洋的这种大镜子舶来品当时都不多的，所以他说大富贵的人家有一种穿衣镜，这别是我在镜子里头吧，他说是不是我自己在镜子里头。所以这个东西我们现在很难想象，因为我们常常在镜子里看自己，古代的时候镜子本来就很少，那尤其这种大的穿衣镜，那更是刘姥姥根本没有看过的东西，所以他完全无法判断。所以这个时候他闹的这个笑话可能并不是一个笑话，而是在那种物质的落差里他忽然有一种领悟的感觉啊，所以他就说是不是我在镜子里。那他就用手一摸，再细细的一看，可不是，四面雕空紫檀板壁，所以这个镜子是镶在一个紫檀木的雕空的板壁上，镜子嵌在中间。因说这已经拦住，如何出去呢？一面说一面只管用手去摸啊，原来这个镜子是西洋机关，就是它是一个有弹性的东西，其实你用力推一推它就开了，是贾宝玉房间的一个后门啊，一个后门就开合。那不意刘姥姥乱摸之间，奇力巧合就撞开了消息，那淹过镜子露出门来，刘姥姥又惊又喜，就迈步出去了，就走出了这个贾宝玉的前面的房间，可是就进到了贾宝玉的卧房，就是外面是书房，镜子后面是贾宝玉的卧房，所以他就进到了，因为平常人根本没有机会进这个镜子里面这个地方，因为是富贵公子的卧房，刘姥姥竟然撞进去了。所以我就觉得有时候很好玩，这个作者就要让刘姥姥进去啊，在里面不但进去还要大吐大泻放几个屁才走，这样弄得满屋子臭气。那我觉得宝玉是在做这个领悟的，就是什么叫做脏啊，我觉得宝玉在呼应前面脏的这个问题。妙玉的门是开不开的，宝玉的门是可以打开的， 妙玉人一走立刻把门关起来，宝玉的这个门你随便碰一碰竟然碰开了，而且是刘姥姥碰开的。你可以看到作者一直在做隐喻，门的隐喻，在四十一回当中两个门，妙玉的门，宝玉的门，一个是开不开的，一个是随便人都可以打开的。好，宝玉就这个房间卧房就露出来了，那刘姥姥又惊又喜，就迈步出去啊，忽见有一副最精致的床帐，他此时又带了七八分醉，又走累了，就一屁股坐在床上啊，这个用得极好。宝玉从来没有一屁股坐在床上的，就是你会觉得那个粗鲁，可是刚好其实在调侃精致到底是什么。他要让你看到精致的，这个时候一个完全不懂的人进来了，他会怎么糟蹋那平常你觉得会被糟蹋被侮辱的被亵渎的部分。如果真的打开了这个门，是一个心灵的门打开了，大概也觉得无所谓啊。所以我们看到他一屁股坐在床上，只说歇一歇吧啊，自己跟自己说休息一下，不成望身不由己，前仰后合，朦胧着眼，一歪身就睡熟在床上。其实你喝醉了酒根本控制不住，一倒在那边说我休息一下，我可是就睡着了。那外面众人等他不见，反而见没了他姥姥，急得哭了。众人都笑道，别是掉在茅厕坑里了吧，别是上大号的时候掉在茅坑里了，就叫人快去瞧瞧，就命令两个婆子去找。那婆子去了回来说没有，众人各处搜寻不见。这里很好玩，就是他们怎么找都不会找到怡红院去，因为没有人敢进那个地方。所以这里面是最有趣，就是刘姥姥要撞进去，那袭人渡其通路。袭人很聪明，袭人就想说他上厕所那会怎么走，一定是醉了迷了路，顺着这一条路往我们后院子里去了啊，就到了怡红院的后院。如果进了花帐子，到后房门进去，虽然碰头还有小丫头们看见，如果不进花帐子再往西南上去，若绕出去还好，如果绕不出去可叫他绕伙子呢。那意思说宝玉的房间是充满机关的，所以其实外面人根本进不去。那他说我且瞧瞧去，袭人就赶快赶回去看，一面想着一面就回来，进了怡红院就叫人，谁知那几个看屋子的小丫头偷空玩去了，都不在家。所以显然这个时候刘姥姥有机会可以进去，所以你说防卫再森严都没有用的啊。可是这一次的这个撞进来其实是非常巧合，可是大概也是一个因果吧。所以袭人就一直进了房门，转过集锦格子，就是刚才看到的琴棋书画的那个集锦格子，然后听到鼾声如雷，好，听到打呼的声音，这下不得了了，只闻得酒屁臭气满屋一扫啊，就满屋子里面都是酒屁臭气。所以小的时候看到这一段就哎呀好惨，就是宝玉的卧房就会被糟蹋这样子，现在越看越开心，觉得好像宝玉的房间一定要这样来一次他才有生命力了啊。其实我觉得这里面是作者惊人的一种安排啊，就是真正的值得反省跟思维的部分可能都在这里隐藏在这里。所以这个看到刘姥姥扎手捂脚仰卧在床上，那个睡觉的姿态也形容得很好，袭人慌得满赶上来把她推醒。刘姥姥惊醒睁眼见了袭人，连忙爬起来说，姑娘我失错了。所以你可以看到那种感觉，她做了大错事了啊，不晓得到了哪里了，有没有弄脏了床啊？有看到脏这个字又出来了，有没有弄脏了床？他不知道他刚才得罪了妙玉，只用了他的杯子就已经被人家当成是脏的，现在他要在这个床上大睡了一下，一面说一面用手去掸，赶快去掸。那袭人怕惊动了别人被宝玉知道，赶快把当地大鼎内煮了三四把的百合香啊，就是家里用，因为宝玉房间都是烧香的，永远有香味的百合香，仍旧盖上，忙悄悄地说，不相干，有我呢，你只说你醉了，在外头山石上打了个盹，你随我出来， 好，你可以看到袭人也是好心肠的，也没有把事情闹出来，所以所有东西都在对比妙玉为什么这么苦啊，反而妙玉最苦，袭人都觉得这个事情是可以严重的，可是干嘛呢？赶快把东西收拾了，然后就跟刘姥姥说，你就跟别人说你喝醉了酒，不要说你到了这里，事情也就过去了啊，就是事情是可以这样处理的，所以你随我出来。刘姥姥满口答应，跟了袭人来到出至小丫头们房中，命她坐下，又给她两碗茶吃，刘姥姥才觉酒醒了。酒醒了以后，她才问袭人，那是哪一位小姐的绣房这么精致，我就像到了天宫里一样。袭人笑着说，这是宝二爷的卧室。刘姥姥吓得不敢作声。好，你可以看到人的醒来的时候，忽然知道说原来刚才自己跑到的是宝玉的房间。可是 我希望大家在这一回四十一回里面特别注意，我觉得这一回如果作为一个短篇小说来看，作者的精心安排是非常惊人的。那我一直想写一篇散文，题目就叫脏这个字。你可以看到这一段当中讲妙玉对那个杯子的脏，后来觉得地脏要去洗地的脏，到刘姥姥觉得弄脏了宝玉的床的脏，他在讲脏这个东西，就是到底什么叫做脏，那修行要修什么东西，其实全部是隐喻啊。所以也许细读这一回，我相信看到曹雪芹真正动人的这个部分，绝不只是在文学的描写，所以只看到说那个茄鲞做的多么好吃，是《红楼梦》的表层而已，《红楼梦》有更惊人的东西，那真的可以把它当为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哲学这些东西来看。好，那袭人就告诉说他这是宝二爷的卧室，刘姥姥吓得不敢作声，袭人就带他从前头出去见了众人，只说他在草地上睡着了，带了他来，众人都不理会也就罢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一回当中，刘姥姥穿针引线带出这个富贵家族里各自要修行的不同的重点，就是袭人可能也要修行，宝玉可能要修行，黛玉要修行，宝钗要修行，可能妙玉更要修行，可是如果不是刘姥姥来，我们大概看不出他们各自需要修行什么。所以有时候很有趣，你读完《红楼梦》你会想说，哎，把这个书盖起来，然后好久没有到黄昏夜市去买菜了，然后你买着菜买着菜就跟所有人聊天聊天，你就开始知道你要怎么修行了，因为你太久没有接触这些人，然后你也太久没有听到他们口中的语言，所以你开始知道你要修行什么东西啊。所以我一直觉得《红楼梦》给我的影响其实不在书本身，而在于它让我可以回到生活里去。那这么大的一个世界，这么多的众生，那怎么借他们修行，借这些人修行。所以刘姥姥在这里面，其实如果刘姥姥在这里面，其实法就是说，大家知道菩萨常常化身到人间是大家认不出来的，我们知道民间很喜欢画观音，观音是一个提着鱼篮的，就在菜场鱼，然后大家都不知道他是观音，他是来度化的。还有一个马头妇观音，他是化身成为一个妓院的女子的，他要来度化人间的。那马头妇观音现在大家谈的比较少，大概觉得总觉得对观音不敬吧，可是在观音的化身当中，马头妇观音是非常动人的部分，他最后要去度化也有妓院里的人。那其实在佛经里面最后你会发现是在讲人啊，人的这个生命，那妓院不脏吗？那你怎么样去把观音或者菩萨这么高不可亵渎的生命跟妓院的东西放在一起？可是马头妇观音是在讲妓院，后来民间都慢慢不太讲这一段了，因为真的觉得听起来有点觉得不敬吧啊，觉得对观音不敬。可是我觉得四十一回在讲这个东西啊，就是讲妙玉，讲刘姥姥啊，到底谁在度化，那么怎么去修行啊，这些问题其实表现得非常非常的完整。所以我很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多读一下四十一回，那当然也包括四十二回。四十二回刘姥姥要回去了，然后带了很多的东西，她又回到现实，可四十一回完完全全像一个开始啊，就是因为她是在栊翠庵，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一场戏带动的前前后后的东西，大概会提醒我们自己怎么去阅读这本书，也同时阅读自己的生命形态吧。 好，我们休息一下，大家中午可以去吃点茄鲞，然后我们下午再上42回。好，谢谢，谢谢。